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爽利。 罗文的一首《小李飞刀》，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五点十三分，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6月25号星期六的早上啦。咁啊，农历咧就嚟到几时咧？就嚟到呢一个5月27嘅啦噃。 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在心强求，无谓情自困。重逢又离别，你不必悔恨。好梦岂能当真？谁又会愿意永守誓盟，共你终生相？ 姐姐的这一首《相识也是缘分》，没错，我们的空气中相识都是一种缘分，因为可能你平时没什么机会听，又或者平时你都有听开的，那我们在空气中相遇都是一种非常好的缘分，要珍惜心里面或者是实际上的缘分。好嘛，有啲嘢都要珍惜嘅，就係咧咁啊，呢個天晴嘅天氣咧，之前落得太多啦。大致天晴係日間酷熱啊，但係局部地區係有驟雨，市區最高氣温約為33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嘅，吹輕微至和緩嘅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但有一兩陣驟雨，明日仍然酷熱啊。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不说话，陪着你左右，亦知你难受。 我心更终难受，求你坦白，凡事要果断，若需要放开手，这刻应是时候。心中痛楚未必会流露，今天你想怎样，我忍泪承受。来吧，讲吧，无谓再等候，或者我爱得深，你找不着借口。在等候，或者我爱得深，你找不着借口。 找不着借口，我哋有叶振棠嘅歌声啦。今日咧好连几首歌咧，都系一啲好经典嘅歌曲啦。相信咧每一首你都会识得唱嘅。但系有冇留意到，其实佢哋都系出自同一个人嘅手笔呢？呢位填词人咧，真系当年填咗好多好多电视剧嘅歌曲啊！其中呢一首都系喎。 梦里百花正盛开，梦醒再没有存在，付过千般爱，换到千般恨，誓约已经变同事已到此永难改，莫非世事常意外，让我哭千遍，滴了千点泪，誓约已经永不存在，痴情命中注定也无奈，付过千般爱，在你手上，愿你暗中送他回来。 柳姐柳英雄的这一首《换到千般恨》就来自这个《天蚕变》里面找到的插曲。没错，今天要为你带来的这位的填词人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卢国沾先生。啊，他填一些武打片啊，一些功夫片啊，我觉得他是特别厉害的。仿佛呢，他一路填那些歌词呢，你就觉得好像拳拳到肉这样。同埋填一啲歷史人物都好啱佢，就好似呢首《秦始皇》咁。 大地在我脚下，国计掌于手中，哪个再敢多说话？二平六国是谁？哪个统一称霸？谁人战绩高过孤家？诸君看罢，怎知江山美好如画？登山踏雾，指天叫骂，这我最堪夸。秦是此，人在此，绝了万世。全中我如何叱咤？大地在我脚下，国计掌于手中。哪个再敢多说话？二平六国是谁？哪个统一称霸？谁人战绩高过孤家？高高在上，诸君看罢，怎知江山美好如画？登山踏雾，指天叫骂。世潇洒，还石下，全看清，全中我如何叱咤？ 我哋有捞家呢一个嘅秦始皇，就系呢一个罗家良嘅歌声啊！咁啊，当然咧都系嚟自呢一个卢国沾嘅词啦。哇，真系好犀利啊！我发现咧，原来卢国沾先生填嘅词咧，当年真系多得好紧要，尤其是咧，可能喺当年嘅丽的电视里边，好多嘅电视剧嘅主题曲又好啦，插曲又好啦，都系嚟自佢手笔。你话虽然可能哇，有啲歌都好似好耐咁样，但系咧，原来我又望下咧，新啲嘅有一啲嘅歌手朋友都有佢嘅歌曲喺度噶噃。咁一阵间咧，睇下有冇时间可以同大家分享，因为咧实在 太多好歌啦，因为咧要喺里边拣都真系有啲困难嘅。嗱，咁啊，连几日咧都同大家即系分享咗唔同嘅填词人嘅一啲嘅歌曲啦。当然啦，即系你话好嘅填词人，唔单止我系呢三日播放嘅，嚟紧咧我喺节目里边咧都希望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一啲唔同嘅填词人嘅。咁但系望个钟咧，哎呀，又好快咧到呢一个嘅上昼嘅五点半钟咯。咁即系话咧，我哋要先听一节嘅新闻啦。翻嚟之后咧，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爽利。不过要提一提你啦，天文台咧继续发出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小心留意啦。留意防疫之余咧，都要小心中暑嘅。好，我哋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政府表示，近日发现市面上有炒卖指定检疫酒店房间的情况，即时起实施三项措施，包括订房时要实名制，并即时缴付全数房租，又要已经向各指定检疫酒店重申绝不容忍任何炒卖房间的行为，防止炒卖检疫酒店房间的三项新措施，包括指定检疫酒店需要要求同其合作的旅游代理不得在未有客人预订的情况下预留酒店房间，代理向酒店订房时要即时向酒店提供客人的相关资料和繳付全數的房間費用，酒店就要確保旅遊代理收取客人的酒店房間費用和政府網站列明的費用一致。另外，政府新增三間第八輪指定檢疫酒店計劃的酒店，三間酒店今日起陸續開始接受預訂，包括荃灣的丁蘭居、灣仔的蜜月酒店、油尖旺區的香港太子酒店，合共額外提供大約900間房。澳门在午夜完成第二轮全民核酸检测，超过667000几人采样，超过530000人已经有结果，全部都是阴性。另外有46个十混一样本检测是阳性。当局宣布在重点区域再开展一次核酸检测，范围比上次的高士德围封区域分散，包括油汉新村、部分店铺工作人员等，他们要在今日中午12点至夜晚9点预约进行多一次核酸检测。另外，全澳门居民今日要进行一次快速抗原检测，并将结果透过健康码连结上载去到申报平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近50年前堕胎合法化的标志性判例。总统拜登回应法院裁决，形容今日是美国悲伤的一日。最高法院决定将会剥夺美国女性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拜登重新推翻判例，不会限制妇女前往容许堕胎的州份进行堕胎手术的权利，华府将会致力保障妇女有关权利。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批评裁决结果是侮辱女性，质疑女性的自我判断能力，认为美国妇女和民众必须运用11月中期选举手中的一票就妇女权益表态。前总统特朗普认为裁决合乎宪法，堕胎的权利应该交由各州决定。大批支持和反对堕胎的人士在最高法院外示威，在场的警员将两批人士分隔。俄罗斯总统普京说，通货膨胀急剧增加是七大工业国几年来不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结果，而不是俄罗斯最近几个月保护顿巴斯特别军事行动的后果。普京认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阻止俄罗斯粮食出口，破坏全球农业生产稳定，又限制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化肥供应，导致全球粮食危机，而不是因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重申俄罗斯是全球食品市场上负责任的参与者，并准备诚实地履行所有合同义务。又说俄罗斯粮食丰收在望，将会可以向国际市场供应5000万吨谷物，但是运输、干货船、保险和银行支付方面都变得复杂。

黄沾揀佢嘅歌曲嚟播系好困难，因为好多。原来卢国沾都真系多到不得了噶，真系要喺佢里边揀十零首播俾大家，真系好困难啊！刚刚带嚟咧有陈美玲嘅《愿君真爱不相弃》。咦，呢首已经播过噶啦噃，点解仲系呢一首嘅咧？吓、啊，冇问题啊，咁啊，因为咧嗰、那个位置上边咧出现咗问题，唔紧要啊，因为咧好快咧我就可以换翻正确嗰只碟啦。因为咧讲紧咧呢一套碟咧里边咧有好多首名曲啦，都系阿卢国沾先生嘅手笔啦，系播呢首嘅。原本咧，你话芬妮姐姐佢嘅手，即系卢国沾写俾芬妮姐姐咧，当然大家最熟悉嘅系《每当变幻时》啦。不过呢首歌咧，我成日都播啦，今日拣嚟啊，另外一首啊，《相逢犹如梦中》。 疏林过尽晚风，枯了小草老了。浮云白了天空，初冬暮色已经变动，幸已是信已上流，庆幸你不变错重，挽着手双双倾诉心事，别了数载至今再重逢，相逢有如梦中，不禁相拥笑没泪容，徐徐共挽双手，初初大家两手震动，谁料你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啊、为了我君爱心更浓，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啊、为了我君爱心更浓。 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文台五点四十五分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报系咁嘅：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噃。明日仍然系酷热啊，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有时候觉得都市的生活实在太繁嚣，倒不如一个人去郊外散下步。 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宁静草青葱，遥遥几点山峰，路上有个牧童行过， 蓑衣披散在两肩，归家不怕路已深，像爱初秋已渐浓，几多秋天都跑过，然后也去匆匆。回顾我过去，其实双手空空，从没有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但是我到此光一天，我喜欢耕种。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和道轻轻摆，遥遥看似浪淘动，寂寞远远望丛林村，高山低处亦有山，高山高处亦有山，雨中悠悠更迷蒙，几多高山都跑过，仍没有到顶峰。回顾我过去，如蚂蚁在爬动，从没有细心的推想，上高山不轻松。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草青葱，遥遥几点山峰，路上有个牧童行过，蓑衣披散在两肩，归家不怕路已深，像爱初秋已渐浓，几多秋天都跑过，然后也去匆匆。回顾我过去，其实双手空空，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但是我到此光一天，我喜欢耕种。从没有细心的推想，上高山不轻松。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耕种。 有些人呢就喜欢这个的城市的繁荣，有些人呢就喜欢这个的郊外的宁静。你是喜欢哪一种呢？其实呢佩佩是喜欢宁静多一点的嘛。如果住的地方是宁静一点，或者是即是对住一些大自然呢是真的很开心的。咁但是呢你说当你想买东西的时候呢，梗是哇在啲 shopping mall, 在啲购物区当然最好最方便。咁所以我其实觉得香港是一个好好的地方。因为你想去郊外其实走远一点。或者进入一啲山嘅地方咧，都可以感受到少少嘅呢一个嘅郊外气息嘅。点解讲少少？真系好少，因为咧而家郊外都好多人。但系咧，你话想买嘢咧，又确实真系好方便。即系如果你有去过外国嘅咧，你真系可能话要行两个街口到啦。咁其实行两个街口可以好远好远。香港行两个街口真系好快嘅，系咪？你要买嘢嘅食嘢，咁其实真系周围都有咯。嗱，讲起买嘢食嘢咧，呢排咧疫情真系有啲反复啊，真系有啲担心。希望咧就唔好即系真系好似之前咁几万宗啦，就系谂起都惊啊。咁但系咧，即系你话又嚟紧就暑假咯，系嘛？虽然之前都放了个暑假，但是真正的暑假其实是七八月的嘛，是不是？学生哥可能都会放假啦，或者可能都会希望可以约下朋友仔一起去玩。但是如果疫情又这么反复，要年轻人全部即混在家，不要说年轻人，大朋友都是成日都混在家，真的哎呀个人都想起都好烦、啊。所以呢趁着这个疫情未是太严峻的时候，不如大家帮帮手啦。今天星期六啦，那是不是都可以忍忍，大家一起忍忍呢？ 忍兩三個禮拜咧，就可能又會令到呢一件即係疫情咧，又會即係冷卻翻落嚟嘅。忍忍乜嘢咧？即係可能即係食飯嘅，唔好一大班啦。大家都知道大家冇乜問題嘅，或者根本大家都相見嘅，成日都一齊食飯嗰啲，咁你繼續食飯冇問題。即係你如果本身係屋企人嘅，咁你繼續一齊食飯當然冇問題啦。因為你唔食飯都好啦，你屋企除咗個口罩，你都會見到佢噶嘛，係咪？咁有啲可能你都幾乎係日日見嘅同學又好，同事又好咁。或者真係即係你話要翻去探自己嘅親戚，亦都真係大家都知道，大家唔係成日出去外應酬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嘅。咁但係其他一啲即係其他啲一齊活動嘅事情咧，咁就盡量避免啦，係嘛？同埋真係嘅，如果要出席呢啲場合嘅朋友仔咧，真係要自己好好保護自己啦。同埋咧，都要做個負責任嘅人嘅，就咩意思咧？就要檢測下啦，同埋覺得自己有少少唔舒服。例如有少少即系类似感冒咁嘅症状咧，头痛啊、喉咙痛啊等等呢啲症状咧，嗱嗱声攞呢个检测仔出嚟检测。咁啊，另外特别咧就要提一提啲小朋友啦，因为咧即系疫情都有啲反复啦。之前咧即系讲紧打针嘅小朋友，其实都唔系全部打晒针嘅。嚟紧呢一波咧，即系有机会，即系对于我哋嘅小朋友嚟讲都系严峻嘅。如果未打针嘅家长，记得快啲带你嘅小朋友去打针。佩佩咧就会为小朋友咧打第三针噶啦，嚟紧噶嘛，好好保护佢，咁啊亦都好好保护自己啦，因为自己带啲病菌翻去俾小朋友都唔想噶嘛，系咪？卢国瞻先生咧，除咗写咗好多好多好经典嘅一啲嘅武侠片啊等等嘅歌曲之外咧，原来喺佢手笔之下，佩佩有好多首都好中意噶，就好似呢一首咁，佩佩都非常非常中意嘅一首歌。蒋丽萍，我为你狂。 一阵叫声，无力地呐喊，请听我讲，心底那份爱，不管一切，情是你一腔。 即时补救措施、抢修进度和改善方向。政府现正审视报告以评估事故详情，有需要会要求中电澄清资料，或者在详细报告内作进一步交代，并会敦促电力公司制定施行全面的改善措施，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都好。 时间来到早上的6: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是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赏梨。今早有钱佩佩陪伴你，除了有我陪伴你之外，还有个酷热天气警告继续陪伴你。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再次提提你，日子来到2022年6月25号，农历呢就来到5月27日的了。咁啊，今日咧就嚟到星期六啦，所以一阵间咧出现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有我哋嘅老友记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啦。咁啊，今日咧继续讲下呢一个我哋变老嘅时候咧，我哋应该要点样好好咁样去迎接佢嘅。咁究竟今日会讲到边一度咧？一阵间咧自然就会有分晓噶啦。咁啊，讲紧咧今日咧都会系播放鲁国占先生手即系笔下嘅一啲嘅名曲啦。哇，多到咧真系我觉得咧，其实播多一日，甚至播多第三日，都应该仲有好多歌曲系大家认识嘅。不过如果喺云云佢嘅歌曲中揀一首，呢一首会唔会都系其中一首你好喜欢嘅歌曲呢？可能你唔会发现啊，乜原来呢首歌系嚟自卢国沾噶。 没有一声再见，没有半声凄怨，淡淡去等无言。过去终于过去，留下了当初一切在怀念。 每段美好的片段，脑海一再闪现，是否能证实曾与他有缘？ 在困苦中百转，但结果在眼前，事实证实无缘。我已不敢再说来日可相见， 你我相隔多远？那年那天可相见？那处境可会改？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在清晨，在佩佩身边就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 梁医生，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下呢个退休嘅心态啦，咁啊话咗俾大家听啦，即系个荷包要准备好啦，个心态上边要准备好啦，同埋咧即系要与时并进啦，亦都唔好令到自己咧日日都好似无所事事咁样啦，嚟准备呢一个嘅退休生活啦。嗱，讲起年纪大咗。一定有一样嘢出现嘅咧，就系、是、年纪大机器坏，系咪？咁啊，究竟我哋点样去预防自己嘅身体可以唔会变到变差？我觉得身体检查呢几样呢几个字咧，系真系非常重要。不过，亦都好多人系会忽略嘅、哦。 系，其实身体检查咧就系、是、好多人唔知道，好多人咧就系、是、可能做嘅嘢又未必适合，就话。其实在一个50岁或以上的人士，我们有些人就会可能他可能买保险啊，可能说包这样包那样，那可能就会做一些检查，有很多人就不知道。其实我们在一个所谓防老的角度，令到是老而没有病的话，我们要主要很多人没有病，我们要知道呢，其实都是三高至四高啦。那我们都在这个节目经常讲，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同埋高尿酸呢四样嘢咧，其实就系即系重中之重。 嗯， 即系话你成日验身而唔自己去检查下自己有冇呢啲问题咧，咁你就会可能咧就系、是、因为呢啲嘅毛病，令到我哋有一啲常见嘅老人病，即系话我哋啲血管病啊，包括脑血管啊、心脏血管啊、肾脏血管有问题咧，就会变成一啲同嘅老人病、啊。咁、所以咧喺我哋就算唔去做一啲定期一年做一次嘅身体检查咧，至少都系自己掌控第一样。啊，我哋喺五十岁之后咧，都要检查自己个血压啦。咁咧，其实就话可能每三个月到自己搵个机度下啦，或者去睇医生嘅时候量度血压啦。咁呢个咧就系好重要噶，因为血压本身系无声无息噶，好少少去检测到。咁第二个咧就系、是。血糖啦，咁其实五十岁以上的人咧，至少咧每年咧都去做一次空腹嘅血糖嘅检查。 嗯， 咁当然，如果尤其是你屋企人有呢个糖尿病嘅咧，咁、你就用下佢嘅机去夹下手指咧，咁又会知道自己有冇即系糖尿病啦。第三个就高血脂，嗱、高血脂又系完全都冇症状咁耐，你可唔？咦，我又唔肥喎，点会有高血脂？其实咧，高血脂唔系个肥有关，嗰人 好瘦嘅都可以系噶。 系啦，啲肥胖嘅人会机会大啲。 系 啊，不过好瘦嘅人都有喎，因为佢可能系个遗传嘅毛病啦。咁所以高血脂咧，其实就一年至少做一次一个血脂嘅检查。 嗯。 咁第四高就系尿酸啦。 系。 咁尿酸咧，其实就系、是。又是除非我們有痛风症就会早点知道呢，否则尿酸高其实都是我們所谓代谢症的一个部分。這些呢都是我們是即是撇除你就是一个很隆重的体检之外呢，這些呢是必然要做的啦。就算你即是负担的问题会影响到你不做到那么多什么检查，人家做你也做不到，都要做這几样的那个要使用的费用。亦都比例上系低啲，咁就好多人朋友话：我真系可以去负担到去做呢个所谓身体检查，做啲咩嘢咧？有啲咩需要做咧？有啲有啲人个表有十几二十样，或者有啲喺国内朋友见到成本书咁嘅系咪？ 系啊，由几百蚊去到几万蚊都有嘅，咁究竟应该点样拣咧？梁医生 系啦，咁其实我哋去最常见一般嘅体检咧，就包括一啲基础嘅验。即系基础验血咧，都会包括可能即系验嗰个都系全血液嘅血色素啊、白血球嗰一堆啦。咁另外咧就系个肾功能啦、肝功能啦，同埋呢个即系血糖啊、血脂啊，咁呢啲都系常见嘅。咁都包括埋咧，另外甲状腺啦，即系一个即系全面嘅验血体检，都会包括埋 即係甲狀腺，因為去到50歲以上或者60歲以上咧，好多時候有啲潛伏性嘅甲狀腺嘅毛病咧，都可以驗到啲。咁另一啲即係會昂貴啲嘅咧，其實就係我哋喺驗血裏邊驗一啲所謂癌症嘅指標啊。 嗯， 坊間都有可能數埋咧，都有10种、8种嘅唔同類型嘅癌症指標。 係， 咁包括係。可能是大腸癌啊、前列腺癌啊、即係 子宮頸 啊、乳腺癌啊，嗰啲都有一啲嘅注射嘅即係癌指標去檢查。 咁 多人咧，呢個你啊檢查咗唔高喎、啊，咁你可能好開心啦、啊，又前列腺癌又唔高，大腸癌又唔高咁。咁但係呢啲咧，其實有時咧，佢就算驗咗唔高，唔代表一定冇嘢嘅。咁所以咧，有啲人咧驗完之後轉頭。半年之后发觉有癌症，咁都有㗎喎、哦。 嗯。 咁所以呢究竟需唔需要验呢，有时有个所谓争议喺度啦。 係。咁会唔会係屋企家族性有呢一方面嘅毛病嘅朋友仔呢，就要特别留意啲，或者要深入啲去做检查呢？ 呢、這个就啱啦。其实呢，我哋癌症都有个所谓，有一部分癌症有个所谓遗传性喺度嘅。咁、所以最簡單嚟講，就是大腸癌嗰個遺傳性比較高啦，咁所以你有個家族病嘅大腸癌嘅話咧，其實驗下呢、這個即係、就是、大腸癌嘅癌症指標咧、其實都係個方法去。 五十歲以上仲要免費有得驗噶嘛？而家係咪？ 五十歲以上咧就是、大腸癌篩查，大腸癌篩查咧就係、是、可能嘅引申我哋其中一個身體體檢裏面都係驗埋大便，大便睇有冇隱血大便驗都有隱血咧，就可能幾個唔同可能性啦。一就最常見咧，其實就係生痔瘡。痔瘡好普遍啊嘛，咁佢多人咧就隱血有咧，咁我哋都唔可以撇除，所以大腸癌嘅可能性喎。咁所以咧，我哋都需要做嗰個所謂大腸鏡。不過咧，其實就係話你頭先問，就係話如果有啲朋友仔佢個家族裏邊，佢個父母或者兄弟姊妹有事咗大腸癌咧。其實40岁開始咧，就唔好等政府嗰個大腸篩查嘅計劃，即係大腸篩查計劃淨係驗嗰個即係大便隱血，即係話我哋講嗰個啲即係大腸嘅食慾比較大嘅時候咧，亦都有啲滲血咧，先至會係大腸隱血見到嘅。咁但係你有一個所謂潛伏高風險嘅時候，應該40岁開始咧，即係即刻就係要做呢、這個。大腸鏡啦，因為大腸鏡你會睇到你條腸裏面有冇息肉喎， 有 息肉嘅時候 就 即時攞埋佢走，攞埋，因為點解咧？嗰啲息肉咧係會慢慢變惡性嘅，你及早移除嘅息肉。如果發覺有息肉嗰啲朋友仔，就是、每3至5年都要再做一次，即係大腸鏡將嗰啲息肉又移除咗，否則嘅話咧，佢又會變成癌症。咁於冇息肉嗰啲朋友仔咧，其實喺50岁。以上咧都應該做大腸鏡，然之後咧每10年做一次大腸鏡咧，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保健嘅方法啦。咁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即係、身體檢查裏面要考慮。咁一個大家擔心嘅啦，就話會唔會有潛伏性心臟病啊？係。咁有咩做咧？當然咧，我哋都會好多時都會包括有啲心電圖嘅檢查啦，亦都會照 X 光，照肺啦，照肺其實唔係淨係肺喎，要睇埋心臟啦，心臟冇大啦。如果你心電圖明顯見到所謂缺血性嘅症狀嘅時候，咁醫生就會可能建議你做進一步嘅檢查啦，包括可能所謂即係心導管檢查啊，或者做呢個電腦掃描去睇下嗰個血管有冇收窄咧。咁呢啲都可以做。咁就有啲人咧就冇啲咁症狀咧，個體檢都可能包括埋。呢、這個電腦掃描或者係跑步嘅 跑步心電圖， 係啦，喺跑步心電圖睇下嗰個有冇心血不足。所以我哋一啲比較昂貴一啲，講緊即係4-5万嘅一個嗰類 package 嗰啲嘅體檢，就可能會包埋呢一啲啊，埋一啲超聲波啊。咁即係男性就可能會幫佢做埋一個前列腺嘅檢查啦。咁女性就當然咧就會有一個超聲波嘅即係婦康檢查，睇下有冇即係。妇科嘅毛病啊，咁咧就即系脉，即系子宫颈癌嘅脉片测试咧，其实都系一啲常见嘅。咁咧就系、基本上呢啲咧，都系我哋一般嚟讲咧，都系喺个即系身体年检里边咧， 都会可能考虑做嘅。 嗯，同埋女士们头先你所讲嘅拍摄活片，即系验呢一个嘅子宫颈癌之外咧，其实到咗可能一个五十岁或者以上嘅女士们咧，其实都要注重佢嘅乳房健康嘅，系咪啊？ 系啊，咁所以都会有一啲嘅乳腺嘅造影啊。咁当然咧就，其实女士嚟讲咧就乳腺癌咧喺中国人都比例上系容易啲揾出嚟嘅，因为。即係白種人嘅婦女係比較肥胖，咁佢乳房係比較大，脂肪比較多咧。其實自己喺嗰、那個即係未必容易知道有嗰所謂乳腺癌嗰啲所謂癌塊咁。所以但係東方婦女嚟講，佢即係脂肪比較少咧，其實可能定期嘅自我嘅檢查咧，都摸到有啲一啲嘅硬塊嘅時候，再跟進做超聲波啊，做跟住做啲抽去檢查咧，都可以睇到會唔會係。患上呢、這個即係乳房癌嘅，咁但係反而呢個乳癌咧，我有啲時見到反而係年紀大嗰啲人啊，即係好多七十幾歲、八十歲嗰啲，去到好大粒先至去到睇醫生嘅，因為佢哋會可能屋企人佢自己沖涼啦，自己又唔覺啦，又唔會睇下佢咧，直至好大粒嘅瘡喺度出現，咁佢啲好多時咧就係疏忽於佢。佢做個自我身體檢查啦。 嗯，同埋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大家都好諱疾忌醫嗰樣嘢咧，並不是話你有病嘅時候你先驚。好多時候咧，講緊檢查嘅時候咧，你已經好擔心啦。例如講緊頭先講嘅腸鏡啦，其實腸鏡其實唔辛苦嘅，不過喺你做腸鏡之前，可能要射一大輪啦。又或者好似頭先講嘅乳癌嘅一個造影咁樣啊。其实咧，讲紧我哋叫夹胸呢样嘢咧，其实好多女士们都好担心嘅。其实系咪即系做呢啲嘅身体检查嘅时候，我哋应该都要撇除咗呢啲嘅担忧，或者真系要面对呢啲担忧，然之后咧就即系真系去努力咁样去面对呢啲检查咧？ 系，咁我谂即系大肠镜都系一个必须噶啦。其实喺而家嚟讲，全民嚟讲，五十岁以上能负担得起咧，都系香港。每十年应该至少做一次。 是射就射一次佢啦咁样系嘛。 这个比较辛苦啲嘅两日嘅时间呢就是食物会少少唔同啦，你又唔可以食固体，即係有啲有渣嗰啲啦。咁所以呢就可能之前做大腸鏡之前嗰一日呢好似好痛苦啊，咩都唔食得啦，可能流質啦。咁跟住嗰晚呢 就射到就起唔到身啦，喺个厕所度。 係啦，喺个厕所就走唔到啦。咁呢啲呢都系即係个困扰。不过你話有癌症好定係冇癌症好，咁梗係冇癌症好啲啦。如果呢個係一個預防症嘅話，呢個係醫學上面係好有效嘅一個預防醫學嚟㗎。咁所以咧，投資落去係好值㗎。 咁呢个身体检查呢其实去到年纪大咗呢喺呢个政府亦都喺呢个长者嘅中心里面呢健康中心里面呢其实都有得每年检查㗎噃。 係呀，咁如果你係排到队入去长者健康中心，每年佢都会帮你做下啲嘅唔同嘅一啲嘅身体检查嘅，两个头先讲我哋血压、血糖、血脂啊、尿酸啊、身高啊、体重啊，有一个都系呢个你是不是达到那个即是 BMI 的个标准啊，是肥个头定是瘦个头啊，咁我哋呢啲呢都系好嘅一啲嘅即系帮助我哋去管控我哋嘅身体健康嘅。 咁所以呢大家呢如果要好好咁样迎接呢一个嘅老年嘅时间呢，最紧要呢都系要身体健康。要身体健康呢就要时时刻刻呢咁样睇住自己嘅身体，身体检查系必须要嘅。好，咁今日咧唔该晒林万福医生，下星期继续就住呢个慢慢变老呢个 topic， 我哋继续探讨下咯噃，拜拜， 拜拜。 唔该晒梁万福医生嘅，咁啊望个钟咧，仲有大概分零钟时间咧，就会到呢一个嘅上昼六点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吧。不过咧，今日真系要提下大家啦，天气咧继续酷热噶，戴住个口罩，如果系真系周围去嘅话咧，除咗你个身会湿晒好臭之外咧，其实咧真系有机会系行到上气唔接下气啊。咁而且咧，仲要好焗咧，咁啊，真系会有机会好容易中暑啦，亦都会头晕眼花。所以咧，大家真系要好好保重啊，尽量咧就去啲少人啲嘅地方啦，同埋记得带定樽水啦。

天气方面，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大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33度左右，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听日仍然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25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王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王海怡。各位早晨。临近七一，多名高层官员感染新冠病毒，焦点是找到感染的源头未，会不会因为个人的职务而提早解除检疫令？卫生防护中心说不会透露个别人士